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有香菌噴嘅麻辣雞煲，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配埋呢個酸辣醬，真係好醒胃啊！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又好香口喎！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嗬！嗱，個煲食完啲雞，再加翻啲湯之後咧，我最中意就係加珊瑚殼同埋生蠔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成單呢個慢慢周事件，其實仲有好多疑點啊嘛，因為咧喺12月1日當日咧，喂，其實除咗這個孟晚舟被捕之外呢，咁其實喺荷蘭嗰邊呢都有一間呢叫 ASML 嘅一個即係專登做呢一個晶片光刻機啦嘅一間公司啦，嘩都無 QQ 端端就係突然間有火警，仲啱啱好係燒 Q 咗呢原本係賣俾大陸嘅呢一間光一架光刻機，有冇咁巧呢大佬？因為呢其實呢成件事呢其實除咗即 係唔好話呢啲咁嘅嘢橋啦，我最近喺度思考一個問題，唔知道你點睇咧？即係最近呢兩三年，你有冇發覺咧？中共啲高層嘅官員啊，部長級以上嗰啲咧，嗱我對呢個 statistics 唔係好叻啦，你試下計下呢個滑言率啊，即係剛才我記得咧，我點解會咁問咧？即係大家試下計下呢個滑言率就係啦，我記得金乃迪總統死咗之後咧，咁你知好多人研究佢嘅死因噶嘛？其中一本書就話咧，牽涉入呢件案件嘅人，相關嘅人咧，即係死咗好多人嘅，喺個短短幾年嘅時間裏邊。咁咧佢就唔知計咗條滑言率出嚟啦，即係我連嗰啲零我都數唔到啊，即係分之一咁樣啊。 即係冇咁巧啦，個意思就 冇錯啦。簡單嚟講，就係冇咁巧。 咁啊，最近咪又有個重慶嘅公安副局長又喺 office 嗰度自殺咯。 誒，咁多 精神抑鬱啊嘛，又 抑鬱死。 咪同埋個個係跳樓啊！搞笑嘛， 系啊， 唔好话搞笑啦，即系奇怪啊嘛。 唔系咁，今次12月1日， 匪夷所思。 仲有呢个叫张守成咁啊，又系自杀啊嘛。咁呢条友咧就系其实都几靓仔嘅，你睇下，大家睇下啦。咁个样咧，即系都有啲似啊边个嘅，其实系有个歌手唔记得叫咩名啊， 日本仔噶嘛， 张信哲。 佢好 Q 叻噶呢条友咧，佢系即系佢以前喺复旦大学嗰边即系毕业啦，咁之后咧咁就去咗史丹福大学啊。咁其实佢自己本身佢系研究咗一种粒子咧，就叫天使粒子。咁其实咧呢种咁嘅粒子咧，我自己本身都即系唔系识好多啦，系咪？咁佢亦都系即系研究种理论，就系叫做系即系咩啊？佢系咩？系唔 Q 记得啊？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啊！咁其实咧有好多即系人都 所有嗰啲中文字都识 系啦。咁 不过唔知点解 咁唔系，因为佢呢种咁样嘅贡献啦，学术嘅贡献咧，其实有机会咧就令到啊，即系以后嘅CPU 啦，或者系嗰啲晶片啦，其实系可以突破到呢个摩尔效应。即系所以摩尔效应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即系其实每18个月啦，咁即系电脑咧就可以快即系唔知1倍啊，定系几多噶嘛？其实系咁，但系咧 家呢種咁嘅速度咧，就慢慢地咧，就其實係減慢咗啦。咁而家因為其實而家電腦咧，其實已經即係嗰個進步已經越嚟越少。其實你而家 iPhone 都係啦。咁但係咧，即係自從佢發現咗呢、這個即係量子自旋摩爾效應之霍爾效應之外，同埋呢個天使粒子之外咧，咁啊就據說啦，就話可以令到啊，即係以後嘅呢啲咁樣嘅晶片又好啊，即係呢啲處理器又好啊，就可以咧就其實係有突破性嘅發展。咁所以咧就無端端即係嗱，而呢一個啊張志成咧， 你講咁大得堆佢嗰啲， 佢好叻嘅喎，佢以前係 邊度先？ 佢係千人計劃嘅其中一員嚟嘅。Okay. 知唔知咩叫千人計劃？就其實係大陸咧，就其實係隊一，即係據說又係隊一隊一千個去呢一個美國，然之後去學成歸來之後咧，就貢獻祖國嘅即係高科技嘅發展啦咁樣樣。咁呢一個張志成就係其中一員啦。咁佢之所以咁叻咧，佢之後咧佢仲要搞埋嗰啲風投公司。咁佢同搞呢風投公司咧，就話即係其實原來咧12月1日就係同呢一個阿孟孟州咧就約咗喺呢一個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見面嘅，其實就係、是、就傾呢啲合作計劃嘅。咁好啦，你而家咧就嗰個飯局咧就搞唔成，同時間咧你喺荷蘭咧 一個就瓜咗， 係啦， 一個咧就俾人拉咗， 係啦。咁而咧荷蘭嗰間高科技嗰間廠又燒埋，咁其實。喂，我即刻俾我諗，喂大佬，嗱你而家要即係 世界上咁巧嗰啲嘢， 係啦，你要壓止你中國咧嗰個中國製造2025嗰個高科技發展嘅話咧，你突然間發生啲咁嘅事，係咪 CIA 做嘅咧？其實即係呢個，我有朋友講，喂，好 Jason Bond 喎，成件事係 陰謀論上，係 啊，唔係其實但冇理由咁巧噶嘛，大佬。 咁你譬如話 James Bond 做，大佬真係 咁呢個可能都唔出奇啊。但係咁所以啦，究竟張志成係邊個懟冧佢啦？因為其實佢嗰日去被捕之後，即係邊個呢一個孟晚舟同日被捕噶嘛？而佢本身佢係應該搭飛機咧，就去呢、這、一個即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嘛。咁佢即係孟晚舟悔悔唔到，你未知自殺㗎。咁即係只能夠話就係佢。其實佢第一時間一定知道， 唔係好簡單嘅啫。我記得好多嗰啲啲咁嘅推理小説啊、科幻小説咧，或者係啲懸疑啊、偵探咧，好多時嗰個原機係在於咩咧？我唔記得咗邊個故仔我睇完嘅，就係話我明明約咗嚟，咁我點會自殺咧？ 係啊， 即係好簡單嘅啫，唔需要搞到好複雜噶，係咩？我明明同你 make 咗 appointment 嘅喎，咁我就唔會應承你嗰個 appointment 啦，因為我已經準備自殺啦嘛，我心情咁差啦。 唔係啊，其實佢係因為佢附會唔到之後，佢自己自殺咯。就佢自己係大學校園內自殺。 咁呢個更加唔合理添啦。 啊， 附會唔到點會自殺嘅？ 即係一時衝動啊！ 當知道孟晚舟即係其實被捕， 佢情人嚟嘅咩？ 唔知道佢知唔知道添？ 佢唔係情人嚟㗎係嘛？唔係， 即係因為佢本身嗰日有約嘅。咁首先就係孟晚舟被捕， 知 係啦。之後咧就唔知道張志成知唔知道被捕啦。 差唔多啦，呢、這個題目啊嘛， 係啦。 轉一轉呢、這個同呢、這個中美貿易戰有關係嘅， 都有關 係翻啦，好唔好啊？ 咁嗱，因為咧，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孟晚舟其實佢間公司都係 Skycom 都係香港噶啦，其實係。 嗯。 咁而家咧，即係何志平事件之後，咁邊個啊？即係而家郭榮亨啦，又去美國啦。咁啲人就問佢：喂，何志平事件對而家你去呢一個美國有咩影響啊？咁啊係啊，即係咪俾人哋以為香港係攞嚟做扮手套？咩以為啫？根本就係啦， 香港做咗好耐， 做咗好耐啦，咩以為啫？ 買辦經濟嘛， 如果唔係我哋邊有食揾啊，大佬？ 所以 即係香港啲所謂嘅公司秘書公司啊、會計師樓啊、律師樓啊， 所以郭榮亨就好容易俾人屌啦，就真係。 即係你由其實清朝到而家都係咁噶啦，白手套。 係。 喂，當年啊，阿霍英東啊。即係因為寒戰爆發啊，佢嘅起家都係即係偷運呢啲嘢上去 賣藥啊嘛， 係啊，都係因為係喂大佬啊，禁緊運㗎，聯合國亦都係通過一個決議案，好似而家對付伊朗咁㗎嘛。喂，你繼續運啲嘢上去大陸㗎， 拎青霉素上去寒戰戰場㗎嘛。 嗯，係啊，咁而家佢咁樣嘅話，喂，但係即係而家嘅問題 唔係，所以如果你咁諗咧，從孟晚舟呢單個案。再回歸翻同香港過去一路做呢一個嘅白手套或者 agent 嘅角色呢樣嘢咧，咦？咁我諗到個道理出嚟喎，呢樣嘢就同我哋切身有關係啦。就係如果你香港不能夠保持呢一個所謂一個獨立關稅嘅地位，或者一個獨立嘅經濟體嘅地位咧，簡單嚟講咧，你咁就會係好大鑊一件事嘅。嗱。當然你話作為民主派，我哋要思考嘅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點去應對先？喂，我老實講， 喂，有啲本土派唔係噏得錯曬嘅，而家我唔係擦你鞋啊，幫我咁講啫嚇。喂，你呢個建制派又叫呢個美國佬無條件延續呢個香港關係法，你反對派又叫呢一個嘅美國佬延續呢一個嘅香港關係法， 有乜分別咧？ 唔係我幫佢哋，我幫佢揾下 answer 大佬。我突然間一言驚醒夢中人喎。 嗯。 系咯，仲有乜分別咧？咁樣 係，唔係更重要一樣嘢係，而家大陸佬係利用緊香港，真係走去破壞緊美國嘅戰略利益噶嘛？嗯、即係大家成日喺度講緊，就除咗咩孟晚舟之外，喂，其實即係沈旭輝早兩三年，即係或者咁講雨傘運動嗰陣時都講過金鐘道88號呢一樣嘢噶。金鐘道88號就是、一棟樓裏邊，就係、是、所有嘅中資公司喺裏邊咧，就係、是、就做呢一個咩軍火啊，甚至係水利設計嘅嗰啲咁嘅買板。其中一樣嘢，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係話，喂唔知剛果共和國喺揾咗嗰度嘅 engine 走去做呢個水利設計，跟住爭人錢，然後就叫匯豐銀行幫手追啊嘛。匯豐銀行搞唔掂之後就走去揾終審法院，終審法院話呢個係外交關係，應該中國外交部幫佢。追啊嘛， 記得 咁所咁既然喂，如果呢一單嘢推而及之嘅時候，喂，其實習近平一帶一路就利用緊呢一棟 building， 利用緊香港呢一個獨立經濟體嘅地位，就走去干預緊喂即係中呢一個嘅印度洋啊阿拉伯國家嘅話，喂咁其實係影響緊即係美國喺亞太嘅利益嘅喎，喂去到呢一刻。喂，你民主黨唔係點解咁講？你民主派不或者反對派不斷咁樣，即係俾共產黨步步進逼嗰陣時，喂，你冇考慮過呢一點嘅咩？冇考慮過利用呢一點去爭取更多嘅叫價籌碼嘅咩？呢個先係問題啊嘛！ 我覺得個問題可能佢哋都唔係好識，佢真係唔係好知喎。喂，你從孟晚舟呢個個案已經睇到，佢嗰間咁嘅公司喺香港， 仲要十年前啫，做咁耐啊！ 我估嚇都唔使估啦，我估到八九成噶啦，背後一定係用呢個 nominee shareholder 同埋 nominee director 嘅身份咧嚟註冊成立係一間香港公司嘅。 嗯， 咁而你十年前即係乜嘢人去銀行開户口咧都冇問題嘅，去匯豐 係啊。 OK， 以前我去嘅時候咧。即係十年前啦，或者五年前都好啦。喂，大佬，佢哋睇街證咁噶，大佬。 有冇啲 好似急症室咁多人噶，大佬？而家去，我最近再去啊，因為佢要我唔知簽咗乜鬼文件啊嘛，即係再續個户口啊嘛。 嗯， 係空溜溜嘅。 嗯， 嗱，從咁嘅角度嚟講，即係呢啲細節唔重要，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香港根本你從來都係做佢嘅白手套咯，從孟晚舟賣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戰略性嘅科技設施俾呢個伊朗嘅時候，違反呢個聯合國嘅制裁呢個伊朗嘅協議嘅時候，好啦，嗱你中國唔敢去做呢樣嘢，咁咪揾香港嚟做咯。而香港從來都係扮演呢個角色㗎，即係好似其實我老實講，我哋叫租税天堂啊嘛，tax heaven 啊嘛，喂香港係排十名外㗎，係咁俾歐盟媽㗎，就我咪大佬一。你同我走曬啲税去，而當中有好多係涉及恐怖活動，甚至乎係呢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嗱，孟晚舟嗰啲就係洗黑錢嘅活動啦，嗰啲唔係唔可以即係公開噶嘛？喂，嗰啲唔係正常嘅買賣嚟噶嘛？喂，咁你就要諗咯，即係翻返去頭先你個命，我嘅命題同埋你最後一個結論就係、是、喂，香港人要諗咯。喂，如果喺呢個美國佬嘅背景裏邊講緊香港關係法嘅時候，點解美國國會？剛才我去洗手間的時候想個問題，無端端雖然都研究了很久了，是出這個報告，就香港那個所謂一國兩制已經是全面是倒退那樣東西，是崩出來呢，跟住就集中的火力就是講所謂高科技的設施嘛，啱唔啱？我沒理解錯嘛，個 fact， 那就跟孟晚舟這宗 case 有關，踢爆了啦，跟住回來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喂，你民主派同無論郭榮亨同周浩鼎，奇怪地係槍口一致嘅大佬。嗱，當然我唔知啊，因為你嗰日你喺個 group 裏邊咧 share 出嚟嗰段所謂信報佢嗰、那個statement 咧，就我睇唔曬佢嘅意思係乜嘢。 佢自己本身嗰個篇文，咁大家可以睇呢篇文啦。咁我就係信報會員嚟嘅。咁但係我諗我都好快唔會再續噶啦。其實就咁啊。其實我就睇 佢仲跳喺邊度啊，大佬？ 嗱，佢首先佢話 完全理解你哋嘅情緒啊。 其實係呢六隻字啊，必須權衡利害啊。 係啦，就必須權衡利害咯，即係完全理解你情緒啊，肯定你嘅關心啊，但係無可厚非啊。咁但係咧，佢就話啦，最後手段即係而家咧嗱，因為政策法咧係美國最能影響中央改變對港政策嘅工具，咁所以咧一定係最後嘅手段嚟嘅。咁啊，對香港咧嚟講咧有利有弊噶嘛，因為即係呢個叫七傷拳啦，係咪？你用呢一個政策法去即係施壓嘅話咧，你自己受損嘅。咁所以呢個就有即係要咁樣做啦。咁所以一定要慎重地審時度勢同埋權衡利害先用。咁大家睇埋最後尾即係嗰段啦，係嘛？咁啊，即係嗱最大後最後保障。咁佢就話啦：喂，如果啊政府有意定立一條説侵害人權同埋自由嘅廿三條嘅話咧，美方就可以隨時咧基於上述嘅理由咧，即係包括啊以前你喺度一並數嗰啲啦，嗰啲咩李波事件啊、咩林文基事件啊、咩馬海事件嗰啲一齊數啦。咁啊，採取最強烈同埋最後嘅手段，就包括取消呢個政策法同埋香港嘅單獨關稅區地位。嗱，佢而家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最後嘅手段。咁最後手段咩？佢而家講得好清楚咧，就係廿三條咯。咁但係而家有廿三條之前，咁因為我哋而家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司法制度喎，係嘛？咁我哋即係嗰因為嗱，我而家做律師呢啲咧，我又唔係好似 唔係我唔明白個 logic 喎、 啊。 即係你都總結得差唔多，講香港嘅講法，我估你應該都冇乜漏㗎啦。 啊 咁點解唔係而家去 threaten 佢未納廿三條之前去做呢樣嘢？ 唔係即係唔係？如果你 嗱，如果你真係同老共鬥爭嘅嗱，我純粹以事論事啫，我唔係針對公民黨，亦都唔係針對泛民嘅主流。喂，如果你係真係為香港人去捍衞，我哋真係一國兩制裏邊，特別喺政治嗰個問題上邊，而家美國佬透過國會一夜掟一嚿嘢出嚟，第二就係美國嘅司法機構。或者是檢控單位已經借這個的孟晚舟的單位是告訴你聽究竟他怎樣做白手套、 嗯、 喂你去到美國的時候為什麼不是好像今次眾志的說法呢眾志是說叫立一條什麼人權自由法嘛 香港人權保障法 香港人權保障法、啊、自由法即是其實類似那個叫做即是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這樣針對性這樣的處罰那些破壞香港那個自治的官員 簡單點講制裁建制派 是啦這樣 喂為什麼即是我真的拗曬頭啊即是我第一我不是對他們有即是意有所指而是喂你去得美國人哋發表得呢一份嘅報告嘅時候，難聽啲講，或者直接啲講，哎呀，你作為反對派，你咪應該食佢，係去喐佢噶。喂，你冇理由同周浩鼎同一立場嘅喎、哦。嗱，我最初聽嗰陣時候咧，我係嚇死噶。我唔知我係咪真係大家平行時空啊？唔知飛咗去邊啊，大哥。喂，後屘你先喺個信報裏邊係寫翻呢篇文出嚟補充。咁但係我聽完你嘅聲言之後咧，我都發覺。喂，大哥，喂，你咁唔系而家做，你等佢立紧嗰阵时候做，定系还是等佢立完先搞啊？ 嗯， 喂，立完就大家揽住揽炒噶咯，一齐。 因为我有一样嘢反驳啊，即系郭荣亨啦吓。咁、啊、其实咧，佢就话立廿三条先嚟搞嚟搞嘛。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咧，有好多嘢咧，唔立廿三条咧，更恶劣嘅手段咧，佢都做紧噶啦。即系其实你问翻叶刘啊，佢当年佢建议立廿三条，边有佢而家佢所做嘅嘢咁衰格嘅啫？邊有話可以俾你跨境執法老即係跨境老人啫，即係劫走林文基 嗰啲同廿三條都冇關係啦。 邊有係啦，嗰啲冇關係啊嘛，甚至乎冇關係添啊。邊有俾你 DQ 嗰啲立法會議員？ 當年葉劉個重點就係話、啊、你唔出手就冇事嘅，講係 OK 嘅，但係你見到朱凱迪嗰單嘢，你就知咩事啦。 仲要 DQ 啲議員係嘛？仲要搞走呢啲外國記者，好似馬海事件呢啲咁樣。喂，一單接一單，仲有啊，就係、是、一地兩檢啊嘛。人哋話你一地兩檢立法違憲啊嘛，呢啲係。呢啲嘢全部都恶劣过廿三条，即系呢个世界上有一样嘢叫量变去到质变啊嘛。所以一件又一件咁样叠加埋一齐嘅话咧，其实喂呢啲嘢已经恶劣过廿三条。 唔系，所以今日咧，任剑锋咧写嗰篇文， 唉， 即系好似系呢个主场啊嘛。 唔系，其实佢喺 自己 Facebook 写嘅，上面主场就攞咗嚟 啦。 你知唔知啊？佢头嗰段嘢。即系又一又二嗰段嘢咧、 啊，又俾人屌到扑街系嘛？ 我睇咗三次， 啊、 我都唔知想讲乜 呢篇文啦，系嘛？点解坚决啊？佢而家呢个郭明亨 fans 嚟噶，其实系 佢睇咗三次咧， 系啦， 我自己睇咗三次，我真系唔明咧，佢想讲咩咧？嗰篇文 咧，睇下 就系头嗰两点， 系啦，头嗰两点。 你升演下啦， 第一点咧就系话咧，嗱，佢咁讲嘅，如果要去揾外国政权咧，就帮手对，即系帮手对自己主持公义啦。咁正常嚟讲咧，就会要求外国政权就做一啲可以损害制造不公者，但系唔会损害到自己嘅东西，或者。即係呢個好累贅啊！其實最簡單嚟講就係話選人而不選己啦，即係意思就係選人就當然係選林鄭呢下咁啊，咁呢啲咁嘅衰人啦。第二就係若上述係難以執行嘅話，至少做到一啲損害自己之餘，都可以損害到嗰啲衰人，係嘛？咁啊，但係咧就以求咧。以犧牲自己而製造到咧，同啲衰人即係攬住一齊死啦，係咪？即係大概係以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喂，我係財疏學淺啦。喂，咁你叫呢一個美國佬啊取消關稅區之前咧，有冇見過咧？即係你係咪可以即係對呢啲衰人咧就可以即係處理即係搞掂佢哋啦？佢話喂，佢唔客氣講一句，佢話咁簡直係捉蟲入屎忽嘅不夫之勇喎，咁樣。 我明啦。即係你再升演埋咧，我更加即係深入了解，因為我真係睇咗三四次啦，唔知佢想講咩，因為佢嗰一二零打到我亂曬大， 唔係因為佢嗰啲 term， 我只 係 覺得我唯一明白佢嘅叫捉蟲入屎忽啫。 係啊， 其實簡單嚟講就係 no pain no gain 啊， 我搏翻你啊， 唔係即係呢個係， 喂，你又要喺個面對一個咁龐大嘅對手嘅時候借外力， 嗯， 喂，你一啲籌碼都唔使出，你就可以打到足老港， 嗯， 我又唔覺得係現實喎，大哥。當然你問係咪呢個時候最 appropriate？OK，、okay？ 我哋係咪真係 即係個人卡個 point？ 係啦，再問即係究竟我哋可以承受幾大嘅損失？ 嗯、 我哋要睇我哋嘅民眾嘅支撐能力同埋支持度。唔係呢啲嘢，我哋係要 study 嘅，即係唔係話一嘢就針個結論。因為我哎，我好討厭老共，所以我哋就即係毫無代價咁做。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呢、這個世界確實係 no pain no gain。 但係佢哋兩個都冇解答個問題嘛。你逆你就係、是、你點樣解答個問題？你逆地而處。如果你係美國國會議員嘅，點解要聽你講啊？嘛，個雙贏喺邊啊？嘛，係咪？即係人哋 concern 嘅嘢好簡單，美國利益咯，就是、自己利益咯。嗯、就係話，如果你呢個香港已經唔係同大陸咧，即、就、係、是、有所分別嘅時候咧，咁點解我同你要區別對待先？點解要優待香港先？ 同埋啊，你睇翻啊孟州晚州嗰單 case 嘅就已經係佢不斷係利用香港。呢、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呢、這個所謂相對喺貿易同埋經濟自由嘅環境裏面咧，係上下其手噶嘛？喂，真係損害緊美國嘅國家利益、哦，或者係成個國際社會、哦。喂，其實香港老實講，頭先你講嗰間 Skycom， 喂，其實真係臭名遠播嘅，你咁搞法。 係啊， 明明講咗係要禁運嘅。 嗯。 OK， 嗱，你一係就去聯合國話俾佢聽唔得。我覺得咁樣係對伊朗人唔公平嘅，你去講啦，即係你唔好扮曬嘢啦，係咪？佢發展核武器嘅時候，誒唔好啊，冇，跟住你又背後就生意你又照做，係嘛？ 嗯， 即係面子啊，你攞曬，著數你又攞埋，喂，你利用香港就係咁啫嘛，喂，咁就大問題啊，入我哋數嘅喎，因為我哋香港人容讓呢樣嘢做嘅嘛，我哋其實都係原殖民地嘅公司法或者係呢個嘅商業制度嘅啫嘛。所以今次匯豐都算醒啊！經過咗十年前嘅教訓，十年前嘅教訓咩？頭先阿龍break 嗰時候講就話， 匯豐瑞士罰咗三億啊嘛， 嗯， 係咪啊？喂，經過咗嗰個教訓之後，喂，佢真係做 whistleblower 啊！ 嗯， 喂，有啲 transactions 老實講，佢最清楚噶啦，我哋鬼知咩？我隨住日日睇住你户口啊！喂，唯一一個能夠做到呢個 whistleblower 嘅就係、是、銀行。 嗯 如果嗰間唔係匯豐，嗰間係中銀咁點？ 哦，因為嗱，唔係啊，因為匯豐因為守行為啊，佢之前咧就俾呢個美國佬咧，即係罰完之後咧， 罰完一次又一次啊， 要佢請 compliance 啊，即係要佢請 compliance， 呢個 compliance 咧就即係做嗰啲即係法即係遵守法例入邊嗰啲嘢啦。咁其實佢係要直接向美國報道㗎，即係報告㗎。其實呢啲即係等於而家中興攋咗嘢之後咧，都要請嚟自美國嘅 compliance 咧，就向佢報告㗎呢啲嘢係。 唔係，所以佢今次佢斷正㗎。嗱，如果你咁諗，關係法又好，孟州再加美國國會發表呢一份報告，其實你串埋一齊，你就可以諗得到。作為反對派，喺呢個時候，第一你唔可以操之過急， 兩嘢就撲過去。一嗱，佢同當年咧係延續中國對最惠國待遇嘅時候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你唔好以為十幾年前，甚至乎廿年前啊，Martini 走去游說美國政府， 嗰陣時仲有個善良嘅願望。就覺得佢有一個即係現代化理論啊嘛，即係話如果你係即係民主化咗之後，即係有 經濟發展就有機會民主化， 有呢一個 開放階 級，有中間階級咧就會要求民主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等於鄧小平理論都係咁啫嘛。即係點解話之後會有即係複製更多香港？其實即係從呢一套理論咁樣嚟嘅啫嘛。其實係甚至乎去到温家寶佢都掰呢一套噶。 簡單就係我哋嗰陣時候相信，用我哋啲俗話就係、你發財都立下品。點知原來發財之後你做咗暴發户， 仲要反而挑戰翻呢個世界嘅國際秩序啊嘛！即係而家國人 同埋唔單止係挑戰啊，挑戰都好聽啊！你用個 term 係違反緊國際嘅秩序啊！如果你伊朗嘅 case 係咪違反國際秩序啊，大哥？ 即係呢個咪 喂，你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如果你一舉手反對咪得咯？你又唔敢舉手反對，係咪？對呢個伊朗唔係冇 point 噶。你反對，喂！你美國可以發展核武啊，我又唔得發展核武啊，大佬，你大曬啊咁樣，你可以咁阿喬噶，你夠勇嘅話， 其實以往都係咁樣嘅。你見到即係中俄就係喺中東嘅問題嗰度一直都同伊朗眉來眼去噶嘛。咁但係呢幾年好少聽到呢啲咁嘅玩法咯。 咪所以我覺得今次咧，泛民主派咧以為自己係 copy 緊。是十幾二十年前咧嗰、那個 model 咧，我覺得你對無論係中美關係啊，甚至乎國際形勢啊，對國情啊，甚至乎香港而家嘅處境咧，喂，我老實講，即係我冇乜準備要寫幾廿張紙嘅 paper， 我口噏都噏到聽係唔同啦，係嘛，大哥？喂，當年香港幾有優勢啊！即係相對老共嚟講，我哋對佢嘅國民生產總值嘅貢獻，係咪？咪今日我哋大佬變咗屎餅咁。 我覺得啊，郭榮亨佢今時今日去 國際形勢，當日就係美國佬要 engage 老共，而家要搞 confrontational 國情，就係而家一林和立話齋，大佬而家變咗雜底。喂，所以你係咪用翻同一個法寶咧？我唔敢今日有一個定論，可能再辯論完之後我都俾你說服都唔定。但我睇唔到你哋真係有細心去諗過呢個問題咯。就是我看完那兩篇文章就被人的感覺就是你好像為了少少蠅頭小利。 不是啊，即是其實因為這個呢，其實坦白來說，即是我會覺得是他們既得利益，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律師來的嘛。即是他現在所說的一件事就是說，即是郭榮亨的篇文那裡說，就是說，即是因為呢，即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很完善，還是很好，是吧？即是起碼啦，我們看到就是，喂，起碼你不會覺得郭榮亨啊，他是周世峰啊，即是同埋那些什麼那些維權律師啊，黃全章這樣的嘛，他老婆不會即是喊天喊地啊，這樣即是無端端說，即是郭榮亨會被人捉咗去， 但一次又一次釋法，佢哋都已經知咩事噶嘛？ 即係我哋而家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啊嘛。 唔係，咁你又唔好扣佢帽子，係因為佢係既得利益者，所以佢哋個分析 係唔係咁？佢 係有偏差。 唔係，但係阿郭榮亨佢本身係功能組別議員嚟噶嘛？係呢一個法律家。 唔係另一個角度去睇，佢哋就即係點講咧？即係中年或者再老一輩嗰啲 typical 嘅諗法，就係話第一樣嘢就唔可以直接亮劍話俾共產黨聽，我係有能力向你發出致命一擊嘅。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唔可以即係為咗一個政治理想就犧牲所有香港人嘅生活咁樣嘅諗法咯。因為佢始終係好驚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真真正正要求取消或者凍結香港關係法，而令到好多人嘅生活突然間變得好困苦嘅，喂，咁佢哋失去咗支持啊！ 冇人叫你係即係 once and for all， 或者係一刀切咁做。 嗯， 喂，頭先你求其舉嗰啲咩雙馬啊，一個馬海，一個唔知咩 馬健 啊，喂，李波啊，大佬。跟住你DQ 議員啊，政治檢控，喂，呢啲係你提出要求延續呢個香港關係法嘅籌碼嚟噶嘛？喂，美國國會都識寫出嚟咯。喂，佢都係悲哀我哋香港發生咗嘅事情出嚟話，喂，大佬，你話一國兩制，你揾笨喎，大哥。喂，美國佬已經同你出咗啖氣啦，講咗我哋香港人嘅 concern 啦，政治上。你作為反對派， 我問個問題就係點解唔食住個西去上咧？冇人講到去一刀切，喂，聽日取消咗佢啦！即係我唔係去美國要求即刻取消佢，而係我話俾佢聽，我認同你國會嗰份報告內容，你講嗰啲問題，我覺得你要幫我哋 address 噶。嗱，我哋唔夠老共鬥啦，佢條癲佬係嘛？我而家俾人恰到屎餅啦！喂，咁你都已經做咗呢個報告出嚟，你針對佢嗰啲喺香港嘅高科技嗰樣嘢，因為你話已經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啊嘛，咁點解你唔 address 啊？喂，你唔係一刀切噶嘛？喂，你按 台啲唔識咯，咪話俾你聽佢唔識咯。 唔係我即係回應你嗰個頭先嗰個 discussion， 你去描述佢嘅講法啊嘛。喂，呢個世界唔係 on condition dead 嘅咩？喂，我真係唔明喎。 係、啊，梗係啦，你有嗰、那個有個要求喺度，咪即係 你同周浩鼎係冇分別啊，大哥。唔係我見到你猛整嘅，大哥。嗯。喂，我下次我哋唔知點同你 defend 啊，大哥。喂，嗰班友真係唔係噏錯你啊，大哥。咁你同陳頭李卓仁同陳海有咩分別啊？ 唔係因為好奇怪。 我屌！ 其实呢，因为佢 我帮你噏啊， 佢去之前呢就搵， 唔使佢你帮噏啊， 佢去嘅之前呢就要搵个林郑，林郑当时冇反应，咁而家呢单嘢呢新闻爆出嚟之后呢，林郑就喺度讲，就係话我希望你讲你嘅事实啦，希望呢即係你以呢个香港嘅利益为依归啦，咁但係呢即係对于香港嘅情况呢冇人俾我权威㗎，其实係讲呢啲咁嘅嘢，喂你唔觉得热脸贴着冷屁股嘅咩？即係你唔觉得好喂即係好样衰嘅咩？即系 呢、這個未算最樣衰，最樣衰其實係當初佢哋嗰份 hearing 係有俾個邀請啊林鄭月娥，又林鄭月娥係唔鬼理佢，然後叫李國榮亨去嘅啫。 係啊，即係咁嘅情況咪你係咯？喂，你話你權威你自己又唔去，你自己放棄自辯嘅機會，一搞到周浩鼎出面， 我覺得咁，佢隨時咧，即係如果你頭先咁講啊，有 invitation 俾佢，點解佢唔去嗰個 hearing 咧？你有泛民去啊嘛？在美國佬的角度和眼中，泛民理論上是即是跟中共或者跟這個港共政權是完全很大的距離的、哦、喂他 representative 過林鄭啦、啊、如果在香港的即是民意裏面甚至乎在美國的利益的角度裏面他說得對、哦、那我明白了、 嗯、 為什麼你這個即是熱面孔貼冷屁股咯、 嗯 林鄭都醒啦，今次啱啦，你去啦，你去幫我 present 啦，我去 present 俾人孖到飛起，係、 嗯、 咪？因為我代表港共政 權、哎。你知唔知啊？佢最近去 APEC 咧，係冇人理佢噶，好樣衰啊！即係所以佢好驚咧，呢啲咁嘅國際場合咧，見啲即係大巨頭。你去 APEC 又好啦，即係跟住嗰啲咩，即係佢係。喺影完相之後啊，最後尾同人打招呼都冇啊，即刻閃咗。 啱做特首嗰陣時，佢係有訪美嘅，但係問題佢去嗰度就只係參觀廟師，又俾人個感覺係個遊客嚟嘅啫。 係啊，佢話即係佢好唔積極啊嘛。 咁你就唔好去啦，大佬呢啲涉及國防外交嘅嘢，你留翻俾老共搞啦。 反正曾蔭權嗰陣時其實比較有信心嘅喎，比較 唔係啊！你就算胡鬚仔都係噶，喂，一來佢高高大大，係嘛？即係呢啲咁嘅會議裏面呢，即係起碼都唔會即係蝕底咗嘅。 唔係啊，個 MIT 同學嚟㗎。 咪係囉，喂，個個都係嗰啲名校畢業，即係讀經濟系嘅，讀財經嘅，係咪啊？好啦，冇乜氣啊，休息一陣先。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